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好，翻嚟啊！最后呢次啦， 外交危机咧就着红灯。 嗱，好啊，輝哥，我成日咁講，嗱，香港啲柯仔先專家，我哋唔開名邊個啦？上次阿謝公開人哋阿 老蕭， 老蕭名人哋即刻接埋嗰個新聞，即係謝公係好有影響力嘅。謝公，我係點名阿於飛啫，即係話柯仔先專家啫，即係成日啲柯仔先專家咧就一廂情願，話台灣咧可以唔使理個咩外交啊，唔係，我因為堅持一樣，台灣係始終係一個國統喺裏邊。你个外交你同大陆个点样去划船啊？点样去即系拉锯咧？系好重要，好重要一环嚟嘅。因为你只要留维持住中华民国呢块牌匾嘅话咧，你始终有翻生嘅一日啦。 系 你不如咁样夹硬打死嘅话就好大镬。即系而家咧，好老实讲，你蔡英文到今日佢都未清晰对九二共识表态，希望佢如何下起 嚟 对五二零嗰个咁样讲。而五二零嗰个演词，如果有啲乜嘢差池，好老实讲。 地动山摇， 我可以话喺度可以预告，今年年尾如果台湾或者中华民国嘅驻外邦交仲保持到15个以内嘅话咧，已经系真系非常好噶啦，已经系即系，因为而家系好恐怖、好可怕。呢个系唔止系地动山摇，系真系雪崩海啸式嘅，好嘛？ 呢个雪崩系阿吕秀莲讲嘅， 真系，所以佢咪去调去巴拿马咯，第一个崩啊你啊， 稳住个局 势。好啦，嗱，喂，我哋讲讲啦，洪秀柱咁啊，咁啊， 主席啊， 前几日啦，应该都系前几日， 4月5号，月0嗰日。 咁啊，就即系率领咗七位呢个副秘书长，就去呢个慈湖啊，咁啊，热灵啦。咁好啦， 史无前例， 佢又巴闭个马英九啊， 马英九都有去，咁但系唔系同步 吓，咁佢喂佢系同步啊，冚过马英九啦， 迟半个钟头。 咁啊，即系有啲咩深层意咧？嗱，佢嗱秘书长未选出嚟啦，啊，即系佢未委任啦。咁啊，好多其他啲咩文工会啊，诸如此类嗰啲都未有嘅。而家系揾咗七个 副秘书长， 嗱，咁所意指如何先？ 嗱，佢嗰七个秘书长咧， 但成半几 嗱好未报，唔系其实报咗差不多噶啦， 佢要等五二零之后， 冇错啦。因为点解咧？佢而家要睇第一样嘢，佢几时出手咧？第一。你林泉嗰個內閣係出啲咩人先？佢定咗嗰個， 因為佢個內閣都未齊， 係啦，先至嗱呢樣嘢聰明噶。你定咗個內閣齊曬，我先執啲人嚟懟你。嗱呢樣嘢咧，肯定噶啦，因為洪秀柱佢嗰個個性同埋嗰個絕對唔同嘅。佢咧就話 OK， 我睇清楚你，因為點解？我覺得係啱嘅噃。喂，你梗係唔會再同你 睇住你走 啦，大佬。喂， 過往嘅慣例多數都係咁噶。你譬如話，李登輝當選，佢梗就總有個內閣。嗱，我呢班內閣就派上嚟啦。 係啦，係啦。咁而家唔係啊嘛，林泉未開牌啊，未開牌，我使乜咁快出牌咧？我睇定你，然之後先起快啦。更何況我哋過去八年喺温良恭儉讓之下，屌你！我哋只会抱头痛鼠，而家我哋既然唔拿香跟拜嘅，我哋梗系睇清楚你，都系拿香，不过系拉你啰柚咯。 嗱，呢次即系洪秀柱嗰、那个嗰、那个队型咧，系一个战斗型嚟嘅， 冇错、啊， 即系绝对唔系一个和稀泥型嚟噶啦， 冇错、啊。 即系话，譬如头先讲紧七个副秘书长，其实就系喺佢哋自己嗰个地区咧，都有佢哋自己 嗰个实力嘅。因为我解释下啦，嗱呢个秘书长大家比较熟就党团书记林德福啦，因为一样呢个系处分嚟噶啦，因为亦都系阿柱姐嗰个中和区就比较我比较熟啲啦。林德福就嗰个佢个样就其实马不扬，但系呢个非常对阿柱姐非常忠心耿耿嘅人。洪秀柱绝对相信佢管呢个立法党嘅党团，因为而家咁啊嘛，你洪秀柱而家话系无兵司令啊嘛，即系指挥唔到立法会嘅党团啊嘛，包括而家立法院入边嘅党团，国民党党团，希望成立一个就唔听呢个党 中央， 咁样指嘛，但系洪秀柱话。 可以，但是呢個中央協調人咧就我揀。阿柱即係佢都唔係蠢嘅，大佬，你睇到呢個小女子咧，其實佢都實在係畢竟 滿肚蜜圈嘅。 畢竟佢都喺立法院坐咗好耐嘅副院長，你班咩屎忽鬼同佢玩乜嘢啊？ 坐咗十鳩幾年啦，佢都。 咪係，另外咧嗱，第二個咧就嗰個台東縣嘅議長呢、這個阿、姚慶玲嗱，點解會揀呢個人呢？大家留意，洪秀柱喺呢次黨內選舉裏邊咧。好诧异一样嘢，原先视为深蓝嘅台东，竟然系赢阿洪阿呢个黄敏慧咧极少票呢样嘢咧，我谂系抌呢个姚庆玲出嚟，呢、這个系青年出身嘅人，佢抌佢出嚟咧，就多少希望重新稳定翻，即系台东嗰个究竟出咩事？我谂系佢要一个咁啊去睇翻啊。第三个咧，嘉义市议会议长萧淑丽，大家谂都谂到咩事啦？黄敏慧啊，嘉义市地胆，揾呢个揾议长出嚟再 压压 咁呢个肯定就唔好讲压，我哋党内同志嚟嘅，就大家平衡下，平衡下，即系唔好将所有鸡蛋挤落同一个篮度，啱嘅。前立委林国正嗱，呢、這个人我识佢噶，呢、這个人比较上正派啲人嚟嘅，呢、這个人几好，同埋几感言下嘅呢、這个。前东屏东市市长。叶寿山 又有啊！ 這个我唔系好熟佢，呢、這个我唔清楚佢咩，应该系地方嗰啲人。但系呢个屏东县党部主委张雅平就可圈可点啦，一阵间我补两句。同埋未去个呢个杨琼英，杨琼英好似系云林噶嘛，好似系云林出身噶，呢、這个又系嗰啲地方派嘅人嚟嘅。嗱、呢份名单就咁睇呢几个人就可以睇到。台东我先解释咗，希望系稳定翻啦，包括嘉义嘅萧淑丽。林国正是高雄的这个叶寿山这个张亚平杨琼英这些都是在未来的两年之后的选举呢就分分钟是可以是啦主打出去的人来的这个第一个看法。第二个为什么说要揀张亚平呢张亚平这个人呢是联络后生仔很出名的。 这个张 同埋他兼埋早发会主委你可以看到啦未来洪秀柱的班底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是青壮派。全部你可以话红卫兵嘅，就系蓝卫兵啦，唔好话红卫兵啦，可以睇到咧就年轻人有福啦。即系如果即系我觉得即系亦都喺呢度呼吁啦，话即系对中华民国即系仲有啲寄望嘅人咧，亦都系呢个时势咧，其实真系时代考验青年。 創 造時代啦，真係 張亞平咧就嗱組委組法會咧就其實即係同海外部有關係嘅， 梗係啦。 啊，組織及發展委員會， 即係以前嘅組工會咯， 組工會。 咁啊，即係大陸嘅組工部。 啊，你張亞平咧亦都係青輔會出世嘅。 係啊。 是吧咁即係仲用即係清 佢有佢嘅班底囉佢有佢嘅班底囉 有佢班底 囉咁好啦咁我哋都睇返等佢520之后啦因为520之后究竟佢因为而家成个内阁都未组成係咪佢都个国名单未公布 其实而家洪秀柱最争嘅係两个人就是一个嗰个秘书长， 系秘书长就而家就都好 肯定唔会李四川噶啦，死得噶啦，李四川嗰啲 有两个啦，咪一个就系而家嘅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啦，张士辉啦， 陈士辉 啦， 好噶，陈士辉啱， 呢个都 OK 嘅，咁啊另外唔知有俾边个啊，我都唔系好记得。 陈抗升，经济部处长， 即系有传就话要等呢啲政务官落咗， 同埋佢聪明就系揾阿黄鸿薇做嘅呢个发言人，同埋赵泽仁系聪明，黄鸿薇个口齿。同埋喺电视嘅形象都系好嘅。 李四川咧就最近咧就少人啦，咁佢就话咧，或者你国共论坛或者国共平台咧就废咗佢啦，因为呢啲就大拜拜嘅，即系呢啲即系屌两岸讲啲 论坛， 大家都屌你，大家加加走嘅啫，玩完就算噶啦嘛。咁嗱。洪秀柱嗰个反应就系话， 即掉 唔可以废。 喂，有存在嘅必要。 点解要加加走？你要谂下先得噶嘛？点解系拜拜嚟嘅咧？点解大拜拜咧？咁你哋又做得唔好咯？我哋可以令到佢唔系大拜拜噶嘛？ 冇错啦！ 屌你咁啊！ 所以由始至终，你有冇觉得谢公由洪秀柱跳出嚟选嗰一刻，由李四川大家记唔记得旧年洪秀柱跳咗出嚟嗰啲乜嘢党内初选啊，乜嘢个比例 出嚟， 全捻部都系呢个咁嘅八字眉呢个扑街冚家铲，呢个人系边个提拔咧？就朱立伦提拔，所以朱立伦呢一派系嘅话咧，我可以话俾你，朱生你都系咁先嘅，日本游轮，好老实啊，喺海外侨务，而家睇我哋呢个节目，听晒佢嗰啲节目，朱立我话俾你听，我可以拎下我专访你朱立伦啲相，朱立伦识我，我亦都识佢，但系好老实讲，意之所在阿伦哥。你都几难得我呢票，我一定唱紧死你，即系唔捻使谂啊！即系你呢啲系完全你临走啦，你仲搞啲咁嘅嘢？喂，大佬啊，国民党你唔同大陆搞好关系，你同 嗱，鄉金派同民進黨爭，你邊度可能夠去爭啊？白撚痴！ 我哋上次都講啦，係咪？即係喂，你國民黨本來就有一個大中華嘅情義喺度噶啦，同埋你有個責任喺度噶嘛。 同埋一樣嘢，你同大陸傾，唔係等於投降啊嘛，你可以糾正佢噶嘛。真系傻咗啊！ 我哋呢就唔讲啦，我哋讲一讲啦。嗱，最近咧就喺台湾咧呢啲绿营啊，吓就即系沸沸扬扬啊。咁啊，从呢个台南市到高雄市咧，都要求马英九咧就系 特赦陈水扁， 因为陈 水扁咧身体唔好。 唉，嗱咁啦，嗱我哋再讲下啦。嗱， 已经保外就医啦。 点解特赦佢咧？因为咧呢个系政治迫害嚟嘅。 吓， 陈水扁咧，佢哋你国民党所谓嘅贪污嘅钱咧，其实咧系攞嚟做台湾建国基金嘅，咁、 啊、 所以咧，佢呢个台湾建国基金咧，佢就唔系袋咗落袋，佢将来建国要钱噶嘛，系、哦、嘛？咁所以咧，屌你，你国民党拉佢， 暂时保管住， 你拉佢，咁你咪政治迫害咯。喂，咁如果以一套咁嘅标准去睇，喂，国民党嘅钱都系建国基金嚟噶，屌、 嗯、 你乜？点解佢又要 党产要交出嚟？ 点解又你班捻样讲捻到佢十恶不赦咧？ 系嘛？ 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即系完全冇乜。 唔系你可以睇到呢、這个， 但系即系陈柯文哲作为即系陈水扁嘅主诊医师，都赞成要 嗱陈嗱你柯文哲啦、谢长廷啦呢啲纷啊呢、這个女秀 唔系你讲冇所谓，女秀莲其实咁多人之中我觉得女秀莲算做系公道少少。你反而呢啲黑人憎柯文哲，佢唔捻使谂佢，睇咗费卵事啦！呢个白卵痴嚟嘅呢个，屌你谂咩？你医好你自己个脑先啦，仆街！另外一个咧，嗱，谢长廷啊，讲嘢好卵阴湿嘅， 系 即系讲咧，你话喂呢个你上咗陈水扁，我话难度就有和解的可能， 嗯， 可能嘅我都仲系， 我屌你老尾啊！呢啲即系好老实讲，我哋南明听到我，梗系屌你上卵晒头啦！ 嗱，呢啲咁嘅所谓和解咧，已经讲咗好卵多个条件出嚟噶啦，包括228。 嗯， 你平反二八咧，咁就系南绿嘅和解啦， 晒 捻咁平反咗啦，系嘛嗱，咁捻多年啦， 结果咧， 咁又点咧？ 年年马英九，我屌捻到我口臭啦，屌捻到我生飞枝啦，屌你老尾啦，马英九你马英九系争在未捻披麻戴孝跪捻低，然之后向你扣九啊个响头啫，系争在呢样嘢啫，但系喺我眼中马英九都差唔多啦，呢个捻样，好老实讲，咁又如何？ 好啦，嗱咁啊。咁我哋讲緊南绿嘅所谓和解，喂，根本系取决喺你绿嗰度啫嘛。 南绿根本未和解过，你根本一路斗争南嘅。 同埋系啦，你根本你绿系斗争南啫嘛。如果你乜绿南几时斗争过你绿先得噶？ 所以而家我觉得无论点都要还拖咯。同埋喺陈水扁呢单嘢，香港嗰班咁嘅柯仔尖专家又好，啲傻閪又好，嗱，香港人最讲法治嘅。我想请问一个个案，仲喺吴敦义讲得好好，喂，有几个案仲按 case 紧嘅。你点特赦呢？好啦，我特赦呢个案， 有案在身噶、 哦。下个案又 下个案又赦唔赦咧？请问 又入狱？ 好啊，真系好老实讲，我点咧？ 咁啊，唔捻使审咯，出咗狱之后。 喂，好老实讲，而家我觉得马英九放咗出嚟，因保外就医，我觉得已经系好离谱噶啦。你好似话你嗰个理由咧，谢公话斋，哎呀，你佢系建国基金点密，但如果系咁样嘅话，首先唔该你，第一你而家由始终陈水扁系唔承认佢有贪过污噶， 你拎晒钱出嚟咯， 你搞清楚啊！你首先你要承认咗你有拎，你嗰啲唔系贪污，系建国基金 ，OK 几多钱，啱唔啱啊？ 拎晒出嚟， 拎晒出嚟先，屌交翻国库先，嗱呢啲货建国基金用就得，冇问题得，你非法手段得啦嘛，咁你都系叫非法啦，即系等于而家你斗国民党当差一捻样啊嘛，咁啊啱。大家公道啊 ！OK， 第二，好老实讲，你嗰啲钱一日未捻调翻嚟，同埋系三审定咗现嘅。台湾个司法制度系叫大陆法，就唔系中国大陆咁解啊！即系国家叫海洋法，叫大陆，台湾叫大陆法。三审定咗现啊，定晒噶啦！ 即系香港嘅所谓最中心法院 定晒噶啦，定晒个 OK 嗱，总统系有特赦。但特赦我正如你所讲啊，喂大佬已经出咗嚟保外就医啊，你再点特赦？ 好啦，嗱，而家所谓特赦咧，嗱咁我哋睇到个背后嘅阴谋咁样嘅，嗱、嗯、你而家要你特赦，咁你马英九梗系唔特赦噶啦，系、嗯、嘛？咁即系佢啲记者问佢，咁你特唔特赦啊？咁佢你讲咧，好啦，其实而家喺度制造一样舆论，就将来呢、這个舆论将来由蔡英文上台嘅时候，佢去特赦咧， 啱啊。 咁啊 OK 囉，咁啊个社会个气个氛围就係话大家都觉得要特赦入面，咁你马英九唔撚特赦佢嘛，咁啊等我嚟特赦囉。 如果係有朝有一日咁样嘅话呢，好老实讲，香港呢班支持民进党或支持小英嘅人呢，如果你个脑海里面你个人格里面仲相信法治呢回事嘅话呢，咁你仲支持小英嘅话呢，我就真係少你老母。 嗱 不過我咁睇， 大佬呢啲好老手，我冇辦法接受呢樣。 即係喺選舉前咧，咁我就見到 你吹呢啲係冇問題。 好多香港啲所謂政治評論員啊，即係好撚話自己好撚熟台灣嗰啲人咧，就猛吹撚到綠營點點點啦。嗱好啦。而家選到啦，之後呢啲咁嘅倒行逆施嘅嘢咧，喂，唔撚見佢哋講過一句説話， 係咯， 喂，都冇講啊，嗱，好啦， 佢哋唔係食蚵仔煎啊，呢次食咩撚嘢？食屌， 食緊咗瓦丸 啊，食緊咗芋丸啊， 好啦，嗱，我哋數一數啦，係嘛，嗱，好啦，呢、這個而家要嗱立法院要求啊，呢、這個行政院方面啊，喂，要求大陸派多啲團嚟啊， 係啊， 叫行政院 嚇唔、可以喎、啊，之前話。屌你咩？一个澳洲游客抵十个。 系嗱，嗰阵时就讲话，屌你嗱，大陆游客唔好捻嚟咁多，因为佢哋质素唔好啊。我都同意佢哋质素唔好嘅， 真系唔好。香港好多人都赞成啊，我都赞成唔好嚟。 咁好啦，咁而家大陆真系嚟捻少咗啦。咁你咁、你点嗱？ 我哋应佢哋嘅 系啦。咁你哋觉得系啱噶嘛？咁咪啱咯。咁你做咩要求？仲要喂要求国家嘅马政府？要呢个大陆派多啲 团，阿谢公你讲清楚啲，你慢慢讲，系民进党绿营要求蓝营嘅马政府，即系卖台嘅蓝营嘅现任马英九政府，就避开俾要求佢同大陆讲，你放多啲 嚟， 啊咁捻奇捻怪嘅，喂太阳花嗰班捻样， 我又唔见香港嗰啲所谓柯仔煎嘅评论员有出声，系嘛， 好多网台专家噶， 但系嗰阵时喂屌你咁，你又话哇你马英九屌你开放 卖台 捻到嚟哇！吴家产，而家喺台湾立立乱。喂，咁呢啲冚唪唥你讲。咁今日喂，你哋都讲翻句嗱，我唔讲，我唔使你哋讲，咪公唔公平啊？咁你哋讲几句说话，觉得赞唔赞成咁、 好似我哋头先， 包括啲大台喎、 啊。唉、哎，搞大台啦！ 屌，俾阿谢咁讲死咗个啦！屌，巴捻闭佢都真系西沟嚟，一讲即刻要接。你咁好老实讲，咁样做新闻梗系要接啦。老实讲，完全唔公道嘅。你好似我哋细哥咁，喂，上次我讲错嘢，今日咪要认咯。真系要认，真系讲错咗啊嘛！我哋系好老实。喂，多谢乜 Dominic 呢个网友，多谢。唉，真系我哋好谦虚做人嘅，错要认，打要企定。屌你啦，乜嘢？ 好啦，咁啊，即系我哋都嗱，我哋即系口诛笔伐对呢啲所谓香港嗰啲咁嘅啊， 窝仔煎 啦，即系喂，大佬你哋都公平啲对待啊，系咪？即系你哋话就话，屌你喺香港话冇蓝冇绿噶啦，理论上就咁嗱，你绿蓝做你哋屌啊，系咪？跟住绿营起舞，咁我觉得都冇问题。咁而家绿做，咁你哋系咪都要讲句说话？你哋赞唔赞成绿营而家做法先？ 啱啦， 系咪？喂，你赞成你咪讲咯。 同埋而家服贸呢单嘢，我哋都反反复复，一定提醒大家噶。当日叫黑箱作业，喂，而家直情民进党要求直情怼落去九十日之后，你冇结果就直接通过。屌呢个唔系黑箱， 总之唔系黑箱咯，佢成 日呢个唔系黑箱，呢个叫强奸。 系啦，总之咧，佢话嗱，总之你哋讨论又好，唔捻讨论又好。九十日之後咧就自動生效，好啦，咁啊民間又話喂搞撚錯，咁你咪同國民黨一樣個哦，咁 啊唔係啊，差唔多講啊， 佢話咁樣都形象都唔好，咁我哋就交翻俾呢個院會議決，屌你老母個要邊個噶，咪又係你嘅，屌你老母，即係你個文字改一改，但係都係九十日要通過啦，係咪啊？即係嘥鳩氣，咁所以咧，喂，我都即係都再一請咧呢啲所謂蚵仔煎專家啦，喂出嚟講翻幾句説話。 同埋一樣嘢，大家提醒啦，你就算好似謝公話齋，你交翻院會議決，決定咗服貿真係要行嘅，但我可以提醒大家，到嗰一刻。大陸就未必同你再傾，你要搞清楚噶啦。喂， 佢又唔同， 你係大陸都唔會咁樣戇鳩啦。 而家你話擠擠啊？ 唔係，你想點啊點？ 俾你冇撚咗兩年，咁你而家話擠擠啊？ 屌你唔好玩啦！即係等於即係成日都話古惑仔話齋，喂，你撩興我把火，冚咗我一巴。 即係我哋唔係企喺大陸嗰個立場講嘢。 跟住你而家又話同我 friend 翻，同我飲翻杯茶算數，邊有咁便宜嘅事？ 咁我都要睇下嗰杯茶值唔值得飲先。 咪係咯， 即係。大陆是扑街嚟嘅，冚家产嚟嘅。但系个问题，喂，佢去到呢一部分，喂，佢都觉得好啦，冇面噶嘛，大佬， 系 嘛？喂，你国民党，我同你倾得好好地，咁啊话捻晒，屌你老母 ，Effa 里边都搞捻掂晒噶啦。我咁嚟捻到你而家六型搞，我搞捻到最尾，你都系又要通过啊？咁然后我嚟饮呢杯咪垃圾茶。 嗱，总言之咧，石哥喺呢度真系可以 conclude 一样嘢系咩咧？今年一路到年尾，嗱，台湾团咧就将会非常超值，因为我所知咧，高雄咧有好多间酒店。已经要卖盘啦， 十间， 佢已经要卖盘啦。呢样嘢我亦都而家搞紧一样嘢咧，就系一个好消息。 你执嗰啲平嘢？ 唔系，就搞移民系其中利用呢样嘢，就即系试下我同大家讲。但系咧， 酒店 是不是这样 不搞民族 不是搞民族这样东西就其中一个 投资要诀千祈第一第二千祈不要戆居居买台湾楼即是出面现在很多人说台湾楼可以移民买楼大错特 错错的错的 大错特错绝对不可能 买楼不是投资来的 更加告诉你台湾的楼在未来几年是只会跌不会升因为你睇佢嗰个产业结构啊人口结构你唔使諗呢样嘢。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都圈啦。 咁差唔多啦咁喂咁即係我都再呼吁一次嗰啲柯仔仔专家啦喂讲返几个说话先啦。 唔好呼吁啦有佢错啦如果我冇得笑㗎嘛。 喺佢哋嚟讲係冇错㗎嘛佢哋支持绿营咁讲几个说话。 即係你边肯承认自己嘅错 你究竟支持绿营嗰个讲法啦因为你推返以往你自己曾经讲嘅嘢啦係咪 真係好老实啦佢哋认错佢成为专家就冇。我哋份噶，我哋天天天南先生佢叫我哋咁权威咧，就是、因为我哋劲啊嘛。 下个礼拜我哋再翻嚟再倾过， 拜拜拜拜 拜拜。